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王彦生，今年64岁了，是一个退休的中学教师。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张恨水先生的一篇文章《五月的北平》节选。北平这个地方实在适宜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在东西长安街，故宫的黄瓦红墙配上那一碧千株的槐林，简直就是一幅彩画。在古老的胡同里，四五株高槐映带着平整的土路，低矮的粉墙，行人很少，在白天就觉得其奇异幽深，更无论月下了。在宽平的马路上，如南北池子，如南北长街，两边槐树整齐划一，连续不断，有3-4里之长，远远望去简直是一条绿街。在古庙门口，红色的墙，半圆的门，几株大槐树在庙外拥立，把低矮的庙整个照在绿荫下，那情调是典目典雅的。在伟大的公署门口，槐树分立在广场两边，好像排列着伟大的仪式，又加重了几分雄壮之气。太多了，我不能把它们一一介绍出来。有人说，五月的北平是避槐的城市，那却是一点没有夸张。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在我们环球旅行家开始之前，首先为大家连线我们的天气专家。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气象台的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听一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嗯，先说一下北京未来几天呢，北京将持续啊晴朗少云的天气，气温呢是会继续的升高。这个周五、六一儿童节和双休日啊，最高气温将在啊35度上下。不仅是北京啊，整个华北平原地区都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将会形成一种高温炎热的天气，所以在北京以及周边旅游，大家开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 嗯， 另一片最热的地方呢，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的南部和海南，受富二代高压的控制呢，这一带将持续出现啊35度以上的高温。这个华南地区啊，不只是白天气温高，夜间的最低气温啊也维持在25度左右。像广州、海口基本上都是在26到27度，这一天到晚气温都很高。 嗯， 而且呢加上空气湿度大啊，天气十分的闷热，所以前往华南地区旅游的朋友更要注意啊防暑降温。 嗯， 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午后的1: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再次欢迎苗山来到我们的《环球趣闻录》啊！ 对， 这每次来赶上《环球趣闻录》就特别的有意思了。 我特别开心，我每次来的心情是和听众朋友一块儿去看看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发生。 对，尤其在旅行过程当中，这给大家关注的点啊，跟平时你工作生活的那种普通的状态模式不太一样。 对， 每次一出去你就撒开了。 撒开了 是吧，你就特别容易捕捉到那些东西，因为是新鲜的嘛，跟你生活的那个地方不太一样的。 对，平常就是你觉得习惯的上班的路啊或回家的路啊很熟悉，你不太会有就是一直睁着眼睛看周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对，尤其开车的时候你两边你不能老看， 对，一定要认真的关注前方。但是出去旅游的时候 就不一样， 对，你会发现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就是在观察人，观察周边的事情， 是的， 看美景。然后我是觉得吧，在一个城市里旅游的时候，尤其不是大自然风光，观察当地的人的表情动作还有语气交流方式，特别能有这个城市的风格和特色。 说得特别好，我跟我的朋友们交流一件事情，我说你们发现没有，你们就是每天太匆匆。我说这个你不要理解那个就是普通意义上的很通俗的我们就不爱说的匆匆啊，但是你想一想，你上班或者下班的时候你经过你们单位那门口，你有没有过说我停下来我就站那儿看一看旁边的行人，你站上十分钟，除非你是在等人，你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 哦，我明白了， 对吧？ 我明白为什么咱们楼下的红绿灯一直都不变。 建华南路这路口是吧？ 对，协管员的同志们特别的用心的给我创造了一个机会， 让 我停下脚步， 是吧？ 观察。 但是你看，不一样的在于，你要去了别的城市，去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或者彻底就放松了，你到境外旅行去了，你很容易就站在一个地方，你看好长时间。 对，现在我其实越来越理解为什么欧洲人在出去旅行的时候和我们行色匆匆的步伐不同，他们愿意在沿街咖啡厅一坐，对不对？坐在路边，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一坐，一个是感受这个地方的气息，另外就是观察这个地方的人。 对，观察观察，你就能成巴尔扎克啊。这是开玩笑啊，我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呢先从这个观察开始说起。 好， 其实观察一个地方或者观察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呢，它可能从一开始它的成型成名，闻名于世，到后来逐渐的人们熟悉它，它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对， 我先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是在昨天晚上呢，咱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在前一段时间关注的夏伯渝老师， 对， 登珠峰的这个分享会已经在北京电台举行了。 对，而且昨天我是刚刚下直播的时候就看到好多好多的喜欢夏老师的这些朋友捧着鲜花就来现场听他的这种讲述。 他的分享非常的让人有力量，很感动。那我们说到的他的分享会当中说到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关于这次攀登珠峰，而攀登珠峰离不了的一个地方叫做珠峰大本营。 对， 经常会提到这个名字，但是你知道珠峰大本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我们来看一看珠峰大本营近些年来的变化。这个标题啊它比较的惹人注目啊，叫做珠峰大本营因为太舒适引发争议了。 对，因为在我们印象里啊，就是难吃的罐头食品和笨重的卫星电话，应该是珠峰大本营或者是珠穆朗玛峰攀登者的标配。 对， 而珠峰大本营如今呢就好像大酒店似的，比如说有 WiFi 接入。对啊，有 WiFi、现烤的糕点、新鲜的蔬菜沙拉、热水澡一应俱全、让等待登顶的世界最高峰的日子都变得特别舒适和安逸。 这是目前我们描述的一个状况。 对， 而 回忆当年第一支尝试登顶珠峰的登山队，据说他们花费了一个月才抵达了位于尼泊尔境内珠峰南坡的登山大本营。 嗯， 那么现在呢，进出珠峰的门户小镇，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听环球旅行家各期节目的朋友可能都了解一个地方了，叫做卢卡拉机场。 对， 这个通航之后呢，登山者八天就能抵达珠峰大本营。 对，等于把之前的这个路程省去了很多时间。 对， 嗯。 那么随着这个登顶珠峰的人越来越多呢，原来简陋的大本营确实就像刚才苗山所描述的，它朝着酒店化的方向在发展。 嗯， 按照珠峰攀登珠峰的老手啊，叫拉塞尔布莱斯的说法，他说人们抵达大本营问的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是，哎，哪有那个 WiFi 啊？第二个问题是哪儿能洗热水澡啊？ 嚯、哦！你听那个设施，感觉就特别的舒适了。已经，这个布莱斯经营一家旅行社，叫做喜马拉雅体验，是珠峰大本营资历最老的同类服务类企业之一，专门就组织登顶珠峰的探险旅行。 对， 直升机呢每天向帐篷营地运送新鲜的供给，满足1500多人的生活所需。帐篷里呢铺着地毯，摆设塑料花、水龙头，还有太阳能加热的这个热水流出来。一些旅行社营地提供土耳其的滴漏咖啡， 哦， 一些还提供这个烤肉桂卷儿， 嗯， 还有一家新西兰旅行社的营地是提供新鲜的蔬菜沙拉的，由专门聘请的三星米其林厨师制作。 听起来特别不像是在珠峰大本营、 啊，听着感觉像欧洲啊，这个是。 有一位国际登山向导，他叫做格雷格·弗洛瓦格，他说了，现在舒适的生活条件啊，是珠峰大本营的自然进化啊，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些变化。我们看啊，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 嗯， 他说以前在大本营停留的登山者呢，彼此是相互认识的， 嗯， 那么分享从无线电频道到天气预报在内的所有资源，如今呢这种氛围不见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体验。 嗯， 所以刚才我在注意观察，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资料当中，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探险旅行。 嗯， 探险和旅行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再有更多的体验感让普通人加入进来，那恐怕就不是探险者或者是登山爱好者他们当年所想要的那样一个氛围了。因为更多的普通人可能想要的还是一种就是体验式的啊，一种观感，一种全方位的，像是自己入住到某一个地方啊，像在自己平常的旅行当中多一个小小的刺激。所以呢，如果说每一个普通旅行者遭遇的都是那个特别艰苦的环境，恐怕也不太适合说大家去更多了解它。但是我们也想到相反的一件事情，更多的人去珠峰大本营，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攀珠峰，但是珠峰大本营现在这个人满为患，尤其是我们提到在南坡这个尼泊尔境内的这个珠峰的大本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无法运出， 对， 有很多的垃圾会在大本营和它的 CECR 营地之间可能会留下， 嗯， 这也是一个由于人多带来的问题。 嗯， 所以你来回想这个问题呢，它其实都是矛盾的，如何才能解决呢？我想刚才这位登山向导所说的自然进化，这个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考验，也是智慧的考验。 嗯， 对吧？以后如果人越来越多，我们该怎么去保护这样的一个圣地珠峰？ 其实这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总体来讲啊，咱们平衡利弊，我觉得这种自然进化还是好的。其实， 嗯， 因为我之前的这个，因为夏老师登顶这件事情，我也有机会上次在节目里采访过徐徐，就是我们台的记者，跟夏老师是一块儿采访跟踪报道的。 上周他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了一下， 对我们那个节目他也上了。我听过他讲述之后，我就发现，就当他每一次就挑战自己，然后觉得已经不能再走一步的时候，听过向导的鼓励，最后终于可以休息的时候，每住到一个酒店里面，他觉得哇是这样的舒适，他觉得非常的感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休息时间里，在允许条件下， 对 提高舒适程度，我觉得对于登山者来说总体还是好事儿。但是呢，由于刚才张帆提到的这个攀珠峰现在的人满为患，很多游客，甚至很多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条件也勇猛去挑战的人来说，大本营不是说你想住就可以住的， 嗯， 大部分是可以让逗留2个小时左右，嗯，对吧？让你参观一下，然后就要下去。只有特殊情况，你要提前报告，说我有一个需求，一定要在这儿住一晚，因为他的这个营地非常有限， 嗯， 所以呢，其实顺便提一句，尽管这个登珠峰过程当中我们的大本营条件越来越舒适，然后复工能越来越齐全，但是大家也别忘了就是保护环境，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哈。 嗯，所以苗山现在有没有计划？ 我不去， 几年之内 不去。 上次我们问到我们北京电台这次专门和这个夏伯渝老师这个登山队一块儿去采访的记者的时候、哦、他也提到说他有一个5年计划， 对， 是吧？ 对对对， 5年之内我们祝福他哈。那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当中， 你要去吗？话说 我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个你知道年龄大了以后这血管啊不是很好。 我的点是啊，我真的也了解自己， 所以就是这样，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每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 对， 然后在自己能够把握的基础上， 嗯， 资源上，然后我们再向前逐步的循序渐进，有可能你不会说这一辈子就攀上珠峰，但是起码我们香山登一登， 对， 我们其他的一些体育运动我们经常持之以恒的 力所能及， 有这样的锻炼、 嗯、 可能会对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不过这个话题最后我用徐徐上次跟我说的这句话哈，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很多人去攀这个珠峰认为是我去征服他，他说我、 嗯、 他个人觉得不是这么说、 嗯、 他觉得是我要攀珠峰是感觉让珠峰接纳 接纳了我。对，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嗯，刚才呢这个我们的说到的故事当中啊，这个布莱斯旅行社的这家经营者他也说，让登山者在大本营舒适的生活，改善他们的身心状态，有助于成功登顶、 嗯、 这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登顶珠峰仍然是一个险峻的挑战，各位要量力而行。黄牛学院路一开始我们说了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啊，但是呢好像舒适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 对， 接下来咱们要来看一看大家基本上说出门旅行的时候现在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拍照之后要干什么？ 发朋友圈。 对，朋友圈。完美的假期是什么样的，大家每一个人可能答案不太一样，有的呢可能是需要哎那个亲密的人在身边、 嗯、 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独处啊、 嗯、 这样的一种感受。不过呢据调查了解说，对于大约在1980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的这一代人而言，就是说80年到95年之间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调查发现说，如果没有几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去晒一晒，看过再美的风景，哎，对他们来讲也是无济于事。哎，这个他们是包含了苗珊珊吧？ 对对对对对，是包含了。一边说这个，我就觉得我很有同感啊。 是吧？ 其实我个人觉得朋友圈对我来说，好在什么呢？就是很多照片啊，你的这个存在手机里、 嗯、 手机你可能会更迭，你可能会换，然后照片有的时候就会找不到，甚至存在电脑里、 嗯、 但是这个朋友圈相当于对我是一个云存储、 嗯、 反正对我来说、 嗯、 当有人家说哎，你去过哪儿哪儿那个地方好玩吗，我这个时候找手机我可能找不到那张照片了、 嗯、 但是找到以前的朋友圈我可以翻到，我说哎，你看这是我以前去过有一个照片给大家看。 嗯， 所以对我来说存储这相册的功能， 嗯， 真的是相册。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它的一个发起者或者说受益者，英国旅行社，叫做 Contiki， 它的目标呢，它的目标市场就是18到35岁的游客。那这家旅行社现在专门推出了一个叫做“拍摄加拿大”的旅游套餐，卖点之一是这么说的：度假照片怎么可以这么美？这个公司说啊，这个套餐是由拍照又好又快的产品经理来负责，能够提供给你大量的实用拍摄技巧。那这家公司说了，这款旅游套餐呢2018年出行的团队已经全部卖光了。 哎，可是这个朋友圈这事儿，我以为是个中国的旅行社先提出来，结果是个英国的旅行社。 而且他们是专门负责技术方面嘛，提供给你技术的咨询啊。 啊，另外有一家旅行社为每个人数不多的小旅行团配备一名有才华且独具创作眼光的旅行摄影师。 嗯， 每天早晨呢，这名摄影师可以提供20张可以立即分享社交媒体的引人注目的图片。旅游界从业人士就认为，相比爱晒日光浴、爱办聚会的婴儿潮一代，这一代人就刚才说喜欢发朋友圈的这一代年轻人， 就是80年到95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 对，这一代外出旅游更看重以及分享不同的体验。 分享不同体验呢，原来是考验的就是男朋友的照相技术，是吧？经常会这么讲。 啊、这个事儿现在已经不探讨了，不用考验了，一定会败的。有一种照片叫男， 绝望了是吧？ 对，有一种人是说了，现在有一种美是你男朋友认为你这样美，这拍出来的照片简直惨不忍睹。 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到的都是某一个旅行团会配备一名特别有分量的摄影师。 提到这个话，我想简单 八卦吐槽一下。我这次去南非的路上啊，我们有一个同时出差的一个人，他同时除了本职工作还是一个自媒体高手， 嗯， 所以他自己是经营自己的， 拍照非常好， 对，拍照非常好，带了好几个相机单反，而且在他的相机之下他拍摄出来很多景色大片，然后在发到他的朋友圈的时候，刚开始我们不熟嘛，我说哇这人拍照好棒，所以我们团里的女孩纷纷第二天就拉他，然后示好给他买生蚝啊，买冰激凌，希望让他拍一张大片出来 贿赂一下。 结果你知道吗，他拍的美景是那样的震撼，拍出来的 人 像是这样的惨不忍睹。 好吧，各位可以来说说自己拍照的那些趣事啊，你身边哪位是拍照高手，是不是你的男朋友认为最美的那张就是你最认可的。来，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我们在这个吵吵闹闹之后安静一下，听听这首寂静之声。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whispering.Silence.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是不是环球趣闻录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敢肯定啊，但是还是量力而行。 反正是经常来替班，你没发现我就走了吗？ 哎，是不是也找到更多的不是请假，你这是算是公差的出行、啊、 对对对，但是要以前就是坐15.5小时的话，我可能就懒得起、 啊、 去了， 明白了、啊、 但是这回就哦，听了趣闻录就特别想去。 谢谢啊，还有这么夸的。 其实我特别想去英国看看， 因为英国的趣闻确实在我们的这个单元当中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 对， 那刚才提过了英国旅行社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拍照拍摄加拿大的旅游套餐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飞行当中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飞机上啊，叫经济舱的座椅呢，大家都有吐槽的点，是吧、 嗯、 不管哪家航空公司，不管怎么改进，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永远是一个难题。 肯定的，它得跟这个价格更贵的前两个舱位区别开嘛， 对 吧？ 是，要不然没人买了，是吧？ 对， 经济舱的座椅呢是叫固定尺寸，其实这个每个舱它都有一定的标准，而经济舱的这个固定尺寸呢是大家吐槽最多的，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那英国的知名的工业设计工作室叫做皮尔逊劳埃德，他提出了一个构想，这个构想的名字叫可伸展头枕设计，希望帮助坐经济舱长途飞行的乘客获得舒适的乘机体验。刚才你说了15.5个小时，其实不短的时间了。 对，对于座椅要求很高的。 哎，那么看看他们的构想是不是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对，依照皮尔逊劳埃德的构想，配备可伸展头枕的座椅看上去呢比现有的经济舱座椅更加薄一些、 嗯、 但内部支撑结构使用了韧性玻璃纤维，外面呢包裹掺入葵花籽的再生塑料，表层织物呢为再生羊毛混合物。 哎，先等一等啊，刚才其实你说的第一句的时候就符合我小的时候的想象，不是小时候，那很多很多年前的想象、我想那个座椅啊，如果是太过于拥挤狭窄、那能不能做薄一点，它不是就可以啊把那个距离是不是就拉宽了一点，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就是如果你的靠后面的这个靠背太厚，你会觉得座椅太短，对不对？如果把这个弄薄一点， 你是不是觉得屁股坐下去的面积会更大一点？ 这个我其实研究过，我曾经在不同的大客车上做这个实验，其实是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 啊。 座椅过薄的话，它的舒适感差，而支撑力要差 啊，这样就抵消了你那个拓宽的宽度给你带来的舒适， 对 吧？嗯。 另外，你知道吗？座椅薄就上下薄，底儿薄还好，如果后面薄。小心最近的一个热门事件，熊孩子踢椅子这件事儿、 对对对对 对，对吧？ 如果厚的话，它可以阻力要大一点啊。 对，而且一旦后面有个风吹草动，你会非常敏感。 刚才你提到的这样一个构想当中，据说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它的头枕部分，我们提到的这是正经的事情了啊、头枕部分和座椅靠背采用了分离式设计，也就是说在飞机上的头枕和它的座椅是分离的，那这样呢，既保证给予乘客足够的个人空间，又保证它的乘坐安全。网上发布了一段小视频，这个小视频里面是这样的一段显示，是说新式座椅的这个小桌板、电视屏幕和扶手上的各种功能键与现有的座椅是类似的，但是座椅放倒的角度不会让后排的乘客感觉到特别的压抑和不适。 哦， 角度的调整。 那我觉得这个角度我非常关心的就是离腰很近的那部分的角度，不是整个座椅的角度。你能感觉到我的意思吗？ 你让我再感觉一下， 就是椅子是这样的，还是这是弯一下的？靠背有一点弯的那种，你见过？ 你是说后面有曲度的？ 对， 对吧？ 我不喜欢曲度的， 嗯， 因为你的这个腰的这地方会觉得空的慌， 所以你才会要一个枕头， 对，顶在那儿。 对， 所以其实我更关心这个角度到底是曲是怎么样的弯曲的。这种新式飞机座椅的概念设计呢，已经在不久前举行的德国汉堡国际飞机内饰展上展出了。 嗯， 所以如果说它那个经过很多反复实验，比较符合实际的话，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以见到了哈。 你坐过的所有的这些航空公司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舱的这个座椅，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座椅向后的时候，你的座椅向后的时候，或者说你前排的乘客座椅向后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特别压抑，有的时候甚至你进出是困难的。 对， 有没有会好一点的？ 肯定是会有， 就是座椅的设计其实有区别的。 当然是这样的啊，我其实问过很多航空公司，他们根据自己的那个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他们在定制飞机的时候会跟这个厂商定制多少个座位， 也就是说它的尺寸是有改变的。 对，所以你想，如果他想一个舱位里多装人，他必然每一个人的那空间就会变小。 嗯， 当然有一些外国航空公司居多，他们相对要宽敞一些，是因为他们座位密集度没有那么大。 嗯，我一直以为是他们的体积太大。 这一点飞机制造厂商经常说，我们是根据航空公司定制进行的 啊，他们是亚洲航空公司，所以呢这个亚洲人的体积稍微小一点嘛， 对， 所以就可以密集一点。 所以是哪怕同一机型售卖到不同的航空公司，它里面的座位尺寸和座位空间都是不一样的。 嗯，希望这个我们还是把这个座位的这个密集程度能够跟大家的舒适度挂钩。 对， 因为我们知道不少的这个纠纷都是在座椅向后的情况下发生的。 对对对，希望大家这个在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同时注意到其他人啊。 但是我还是 有空间， 我是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座椅头枕可以伸展的新的设计，叫做皮尔逊劳埃德的头枕设计构想， 我们期待 早一点能够在咱们的航空公司的飞机舱位当中实现。好，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还在继续当中。 唐九善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的环球趣闻录还在继续。 对， 刚才说完了这个飞机头枕的事儿，各位是不是觉得脖子舒服点了？活动一下啊，在每天办公室里坐的时间太长，真的颈椎腰椎啊，能活动就活动。 对对，站起来走一走。 嗯，你这个活动量呢，得控制，你不能特别剧烈。 啊， 你剧烈到什么程度呢？你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剧烈的体育比赛，你马上开始了啊，这个俄罗斯世界杯，这个就比较剧烈。 哦、 另外，你想象过在西班牙看那个？斗牛士， 哇，这个 那个是剧烈运动吧？ 这我连看，你知道吗？ 嗯， 看的时候都跟不上， 尤其是那个 反应速度太快， 就是那骑在牛背上， 哇，那个哦天哪，牛仔的那个是吗？ 嗯， 哦， 那个是最厉害的， 就是他的反应能力要求高度集中。 嗯，但是我说的这两件事情，大家听起来好像不相干啊，是吧？足球赛斗牛，这不应该在一块儿吗？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在英国这两件事情就凑一块了。 哦，那怎么回事？ 这是英国的两支足球队最近在根西岛比赛的时候，据说比赛进行的正酣啊，一群牛闯入了球场。 一群呢？ 一群牛，用多少呢？数了一下，说180头 啊， 吓跑了球员。这个比赛虽然没有能完成，但是这小插曲，哎，观众看得特别乐，真是啊。这个英国媒体是这样报道的，说两支球队他们正在那儿举行他们的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下半场开赛之后不久呢，场地的拐角处就传来了巨大的砸声，一群牛啊撞破了那个赛场的木围栏，特别像是在那个 某一个那个赛场里面就是斗牛的那种地方，突然那个牛给 放出来的时候 啊，那个牛给出来了哈、啊，然后冲上这个绿茵场之后，当时呢这个队伍我说了嘛，比赛正在激烈进行当中，其中一支队伍呢是2-1领先啊，正高兴呢， 得两分那队有点亏，球员们这惊的是目瞪口呆啊！没过一会儿，一些球员就开始逃跑了，胆儿大的抓起这个脚旗试图轰牛。 哎呦，那脚旗是什么颜色？你先看看， 红色啊。好多都是红色的，你看西班牙，这是英国， 英国、啊、 英国，我想想啊，还真是有可能好多都是红色的。 关键是其实原来不是解释过吗，牛是对什么敏感，不一定是对颜色，是对挥舞的那个动作， 哦， 很有可能 他对他刺激了， 其中一个解释， 是是， 我还到今天为止不知道这个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因为这事儿咱们研究再透彻也得是猜的，对吧， 就是你怎么样你也不能钻到牛肚子里看看什么样的、啊、 帮着轰牛的44岁球员尼克利摩根就说，有180头牛，块头很大，一些球员就慌忙逃跑，我们中有几个决定把他们轰走，就抓起了脚旗。 你说可怜不可怜，这运动员体魄应该非常的这个强壮了是吧，体格也挺大的，但是见着牛，你说他们又不是练斗牛的啊， 不专业啊， 牛怎么办呢，所以没花多长时间呢，他们还是用尽了一切办法让牛啊走出了赛场，但是这个赛场上呢是没法再继续比赛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牛啊，你知道一旦到了赛场上啊，他这个奔跑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法控制，所以就留下了不少牛粪。 哦，因为有绿青草是吧，这个草皮好。 两支球队都觉得比赛没法继续了，经过协商之后决定啊，也别2-1，1-2。咱们俩扯平了，哎，结果比赛是平局，然后一块儿到酒吧里庆祝了一番。其中你刚才提到那个 利摩根、 啊、那个球员，他是算是年岁比较大的， 44岁， 他说我踢了30年的球了啊，球场上怪事儿没少见，但是这回啊还是头一次。 这种事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牛怎么就进了足球比赛的赛场？所以我们说我们英国这个确实啊，那场地设置是不是也有问题？干扰到牛的正常生活了。 哎，这刚才这个消息是关于牛的哈、 啊， 下边咱们说说关于马的一个消息。 嗯，马也不省心啊。 对， 是吧？ 但是你知道吗？马和牛相比呢，现在没有牛语者出现，对吧？但是已经早就有了马语者。 哦，马语者有这电影啊？ 对，因为就是你用心灵或者是感知，可以和试图和马对话。 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动物呢跟人类之间它这个交流呢可能会稍微的容易一些，不管是从它的性情，它的智力，它跟人相处的时间，跟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有些动物你驯化不了， 对， 有些动物可能跟你人本来就天生就有隔阂，但是你看你养的宠物它就是能够跟你， 对，就是懂， 同呼吸共命运是吧，有很多的，你看马呀，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经常会见的一些家畜，马好像是当中还是跟人的感情特别接近的那种， 对，它很 像咱们原来看过那个斯皮尔伯格的战马， 对对对， 他描写的是就是这个骑兵跟马之间它就是一体的嘛，所以你说到马通人性这件事情我是相信的， 对，所以就有马语者嘛，所以呢现在我们这条消息是关于马语者教你与马对话减压。减压是帮谁减压呢？ 这个、 是帮咱们减压 啊，不是给马是吧？ 对，这个相当于就是和马对话，成为以后的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心情，然后呢开导自己的好方式。那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标题就说了，请问问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减压的呀？我们现在问的时候，听众朋友也可以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没有减压方式？ 有啊，买嘛，你们 对姑娘嘛，姑娘好办， 啊、吃嘛， 吃蛋糕， 对不对？ 吃大肉，哎，男同学我能想到的就是 喝 啤酒和烤串， 对。 但是这些方式说实话都不是很对吧，都不是很健康、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就说购物或者是旅行、然后在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德瓜达利克斯山区、来自阿根廷的马语者费尔南多，他呢就会用马为人们调控情绪和减压。 哦，我们知道啊，在西班牙有很多来自阿根廷的球员，在西班牙有很多，因为他使用的一种语言嘛，西班牙语， 对对对， 所以他可能更容易一些 交流。 我们提到的这个马语者费尔南多诺艾列斯，他今年已经57岁了。在巴塔哥尼亚野外，他跟马一块生活了很多年，也跟马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后来呢，他成为了一个叫情绪治疗师，从事马的辅助疗法，为那些需要提供情绪的人，调控情绪的人啊，来提供相关的课程。那么来上课的人呢，需要跟马花时间待在一起，然后通过动物的运动行为来了解自己的精神状态。你说下来都是玄武啊，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往下看啊。这个课程收费呢最多一节是 120欧元，大概人民币不到900块钱。 嗯，这个诺艾列斯的这种疗法呢，就旨在通过观察马对人情绪的反应，让学员学会如何识别和控制情绪。这个诺艾利斯就说，马像一面镜子，他们是群居动物，生来呢就在马群当中。 刚才你提到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人的情绪其实马是一个映照，对吧？马是可以感受到的， 对， 所以它的有一些变化，行为的变化可以来感知你的情绪究竟是什么样的。 哦，我其实大概能猜到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啊，如果你自己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动作行为举止是无意识的，对吧？我可能会说出一些什么或者情绪的表情，那马可能听不懂你说话，但是看到你的表情，它比如说往后退几步，但是它有一点胆战心惊，那就说明你此时可能有点凶。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你比如说动物发怒的时候，人发怒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它是表达出来那种情绪流露是一样的。 对， 对吧？那动物发怒的时候要大吼，那人也是一样，是吧？ 对， 就那种感觉，所以马可以感知到。 嗯， 那么我们看一看，有一位叫做加西亚的，应该是个女孩子啊。 嗯， 她两年以来通过上这位诺艾列斯的课，就是这个课程来应对她的压力。她的感受是这样的，她说费尔南多呢会观察马匹的反应，他能分辨我是否集中了注意力，我的内心感受是如何的。然后呢，这个老师呢会利用马匹作为引导，来确定接下来的课该怎么上，才能帮助我来调控我的情绪。 哦，其实费尔南多在我看来就是已经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了， 对， 对吧？ 但是他利用的是马的反应。嗯， 对， 他刚才说了嘛，像一面镜子，真的给你弄一面镜子在那的时候，你觉得太稀松平常了，这种疗法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如果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动物在你面前，他通过你的各种情绪的表达，他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个时候他比人可能捕捉的更敏感一些。 嗯，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通过马怎么反应来调控这位就是这个治疗者的情绪。你可能情绪不好啊，怎么样疏导啊，什么时候你跟马就是混得越来越熟，你情绪就好了 啊。对， 马语者这跟我们看到电影里边那个马语者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心理学家现在真不容易，要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到就是有心理 障碍 问题和疏解压力的朋友。 你说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方法还有很多，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只有你想不到。 我们来看接下来这种方法。 嗯，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辅助教学？ 好，又是英国的事儿吧。咱们看看啊。 哎，这是说到了如今表情符号，我们知道表情包吗？ 嗯， 越来越多的走进了年轻人甚至是少年他们的世界。 嗯， 那在很多英国的中小学课堂当中啊，这些表情符号表情包也成为了老师们的辅助教学工具。 哦， 老师们普遍认为说引入了这个表情包之后啊，有助于同学们更好的理解所学的课程和内容。 诶，那怎么回事呢？就是夏洛特霍奇森在伯恩茅斯的埃文伯恩学校教英语， 教的他们的语文吧， 他们就是语文课。对，他在给七年级的学生教就是教授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七年级什么概念？应该是初中生哈。 嗯， 初中同学就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了。 这很容易解释吗？你小学你也可以背李白的诗。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理解了理解。我要想成语文。 嗯， 然后这个时候莎士比亚的作品和现在的年代相比比较久远嘛，肯定这个当地的英国小同学们也不是那么好学的，所以老师这时候就引入了表情符， 帮助，就是表 情包。对，帮助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更好的理解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他说，我最近啊刚刚教完《仲夏夜之梦》，讲到其中一段的时候，我让学生们用两个主要的表情符来概括并解释其中的含义。这个教学中引入表情符，除了能够增进学生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也让他们对学习更加感兴趣了，更加投入。 嗯，看来是有效果的。 嗯， 你刚才说的是那位老师啊？ 对， 我再给你介绍一位，这位叫卢卡·库尔曼，他在蒂斯河畔叫斯托科顿的一所中学里教授现代外语，他们的外语啊。嗯，他们的外语肯定不是英语。 现代，对，现代语文。 然后，同样认为，他认为表情包、表情符号帮助了他的教学。 嗯， 他说教语法的时候，特别是教法语语法的时候，只要可能，我就会先写下英文的词义，他们国家自己的这个词义， 哦， 然后再用表情符号来替代它。这样呢，比起记住英文的翻译，那么同学们就更容易把法文单词跟一个形象会联系起来，跟那个表情联系起来了。那能被替代的这个英文越多，他们就越不需要老师再去解释什么，就解释那个英文跟那个法文之间什么关系啊。好一点的就是这个表情包越来越多，他总是期待这个表情包更新，因为特别善于用它们，而且用的特别有效果。 哎，所以就有一些表情和替代了固定的那些文字或者搭配， 嗯， 所以让同学们就更加容易理解和记住哈。不过对于这种教学方法呢，也有很多教育界的人士是比较担心的。它固然短期内是见成效，但可能会损害学生的长期教育成效。 嗯， 乔恩·布伦斯基尔，对，这一听就是某一位这个教学委员会的专家。乔恩·布伦斯基尔在伦敦一所学校呢教四年级，他认为对八九岁的孩子而言呢，比起表情符创意，先掌握标准的书面英语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对不少的孩子而言，学校是他们学习标准书面英语的唯一场所。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挺像咱们过去的一种讨论，就是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到底是学这个实际的对话绘画会对你帮助更大，会让你进步神速，还是说你要必须像咱们一板一眼的先学习英语语法？ 你觉得哪一种？ 其实我因为现在没学好嘛，所以我后来就后悔，我说我应该先学那个绘画。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所以 我一直是我是另外一个观点，我相信就是我其实并不喜欢现在目前市场上书店里卖的什么商务英语啊， 嗯， 什么什么这个英语啊，比较专的英语， 嗯， 因为那个是一个提高的过程，在我英语水平很好情况下，在比较小的小众领域我要掌握一些特别的单词， 嗯嗯， 但无论是什么是没有近道可抄的，一定要从 ABC 语法开始， 嗯。但是你想过这件事情没有？就是你小的时候，在你上比如说学龄前，你可能没有接触到太多的语法的学习， 嗯， 你所有的都是模仿， 对， 你所有的都是来自父母或者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 这口音， 包括今天 口音就是这么来的吗？ 包括今天你看到这个我们的互动界面， 嗯， 我们的电脑，互联网的世界，可能这些东西对孩子影响会更大。那个时候形成语言并不是从语法当中来的， 当然不是， 而是从一个一个的像是对你的影响的那种复制的符号。 但是那种家庭氛围你只能选择一次，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纯英文的家庭氛围， 哦， 哪怕有一些现在有很多的跨国的婚姻，嗯，可能又另一半可能是外国人，他说英语但未必是母语。 哎，怎么你又说到自己的事情了呢？ 对，跟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你知道他，你就算另一半是个外国人，他的英语未必是他的母语，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英文环境， 嗯嗯， 所以呢，而从小耳濡目染的那种语言环境是不可替代的， 嗯， 要么有这样的先天条件，嗯，要么你就要从 ABC 的基础开始学起，没有近道可抄。 我觉得你特别具有专家的气质和潜力。 哇，其实我夜深人静经常思考怎么能好好学习语言呢。 今天环球新闻录我们是从一开始一个特别特别高的高度啊，从攀登珠峰的珠峰大本营开始说起， 对， 最后落到了怎么样学好语言走遍天下。 所以总结一句话，无论你想学什么，真的没有近道可抄， 嗯， 就是一板一眼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学好，嗯。 谢谢韩卫东在平台上跟我们说减压的方式，有啊，回家逗猫啊。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周二减压成功。我是张帆， 我是梁山， 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一会儿见。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